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生意好啲，翻到嚟大家见面啦。咁啊，头先有少少故障啦，咁啊，多得阿 Lams 嘅努力啦吓，咁啊，救得翻。咁啊，呢个系咁好似又今日嘅主题、啊。 讲咩咧？今日咁就 挨转机啊嘛。 系咪机？头先我就嗱，先可以讲一样嘢，我就冇耐性嘅，连衰翻时佢咪转嘅。我话诶、哎，用第二个方法啦咁样。你话唔争在啦，一两分钟 系啦。 咁结果连得翻 系啦。咁其实咧，头先就系一个 YouTube server、就上唔到啦。咁啊 ，Lens 就试下其他嘢。咁咧就其实都危嚟嘅。哇！本来讲好咗嘅直播，我谂住诶死啦，今晚又做唔到直播。其实我好想去直播讲生意，咁结果阿 Lens 话想唔等，结果等一等，原来又再系得嘅。咁其实我觉得今次之后咧，咁 Lens 可能会多翻少少耐性。 冇错啦。 咁呢个咪机咯，得到嘅嘢咯，即系我哋讲啊，即系唔系话即系赚到啲咩，赚今次就赚到系一个知道原来耐性嘅重要啦。咁我之前都我好似未讲耐性，未讲呢个 topic。咁啊，翻嚟啦，咁啊第一次做 live 啦，咁我。不需要拿什么报纸啊咁样度啊咁话俾大家知呢个 live 嚟，呢个即系 live 噶啦。咁你啊多啲网上留言啦，因为其实咧呢个节目咧我都成日第一次做啦，咁啊同埋第一次做 live 啦，咁变咗其实都冇咗习惯，可能系有啲人听 archive 好点都好。咁听 live 嘅好处咧就你即时咁问问题咧，我哋大家讨论下。咁有啲网友咧我就 PM 咗佢，喂你系咪要上嚟讲啊？咁我哋问咗佢，你 Skype 咁样。用 Skype 嘅或者打電話上嚟嘅，因為今日冇打電話，所以就唔可以打電話。咁我 Skype 啊，或者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啦。咁啊，咁啊講下 Facebook 咧，咁我哋就而家198個 like， 咁啊爭兩個就200啦。咁啊進度比我想象中慢嘅，不過唔緊要。其實做生意好啲咧，對我係一種鍛鍊嚟嘅。咁我都講啦，因為其實舊時好啲我都係即係。多大 Edison 啦，咁幫我開咗咁靚嘅頭，咁我都想試下今次自己一個做呢類咁嘅節目，咁啊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承擔地啦。無論好同唔好嘅結果咧，我都會承擔，即係我都會承受，因為我覺得要真係好誠實咁面對，其實同做生意一樣嘅啫，你一定要誠實去面對你自己嘅錯誤，面對完之後點去改善先係重點。我都深信你嘅客户見到嘅話咧，或者你嘅上司見到嘅話咧，都好啱。其实呢我身边很多朋友或者有啲或者甚至我老婆都问我点解要做呢个生意好啲嘅节目，你旧时好啲冇地地囉。咁其实我都讲咗旧时好啲就比较乾糖囉。其实我冇讲一样嘢嘅 core。其实生意好啲呢我就想第一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生意人，咁我日日都会接触好多唔同生意上嘅嘢，咁我攞嚟讲就冇乾糖一日嘅，日日新鲜就獲金嘅。另外一点呢就话呢，我真係有核心嘅价值係咩呢，我好想好想能够令到下一代，也是即其实我想今次城寨这个新节目呢，即都叫新节目第六集啫。我想做少少嘢就是吸引多少少年轻，例如说二三十岁的人呢去睇下，即究竟打工好，其实不是一定做生意的。其实我讲很多哲理的啲咁嘢，例如说上两集讲留意细节啊，嗰啲咁呢，其实你想下你甚至乎再上一集嗰個點揾生意，咁你做 sales 都要噶啦。如果你做 sales 嘅話 ，OK， 咁我係想做咩咧？我個核心嘅就話，我希望啲後生仔咧，唔好俾嗰班藍絲指住話你係廢青，因為我討厭，我討厭嗰班咁嘅藍絲咁指人話廢青。人哋根本即係其實你哋而家根本，如果下一代聽到嘅話，根本你哋都唔同個 generation， 個機會亦都唔同。是不是他那時候可以120萬買一層太古城，而他講緊可能10,000蚊個月的，那就是120個月他已經買到，但是現在不是的嘛，超可能10,000蚊個月，但是講緊1,000萬。那也都這樣說回經過今天，我證明今天我們在 live， 經過今天梁先生的事件之後， 啊、搭飛機要特別的，喂你，我叫你梁先生，你不澄清的咩、 啊啊？我係唔係梁先生，我是梁特首。 係啦，嚟緊話俾知嗰個商業環境或者社會環境越嚴峻，很多人都指住個鼻話，我爸爸是蘇錦良，我爸爸是阿秃鹰，我爸爸是邊個？我爸爸是邊個？ 我爸爸是大英， 我爸爸是。冇用啊！我爸爸是民建聯的邊個邊個常委，我真係想問咯，你有咩機會呢？唯一的機會就是自強不息，你要製造一些你自己優勝過人的地方。打破建制唯一就靠創意，靠你的想像力。不要認命，係即係除非你同佢同立烏，你同佢同立烏嘅話咧，咁冇嘢好講啦。條橋未起好都一億一個月人工，平均一個八十萬，那個三跑唔係嗰個咩啊？港珠澳大橋啊， 係 未起好都未起好都一億咯，人工123人啫嘛， 管地費。 你我問你，你入唔入到去啊？嗰啲一定係皇親國戚啦，咩皇親國戚啊？唔係啊，崔根啊，阿蔣麗雲啊。啊！邊個邊個啲仔女啊，先有機會入？你冇嘅，你唔會有機會嘅，你都唔係嗰個圈。咁所以就唯有咧，就靠自己嘅能力。大嘢唔係有啲咩出類拔萃嘅人，而係我想睇下用我有生之年嘅智慧，我以前錯過嘅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我都喺度，今日我答個網友個回覆翻佢哋，都話其實我有個心願嘅，就話可以落到社區。同多啲年青人分享一下，即係創業又好，點都好嘅一個呢啲咁嘅分享嘅經驗啦。咁我希望你哋唔使咧低頭於人，唔需要求人嘅。好啦，咁我唔講太多啦，講咗我點解中即係想講呢個啦。咁好啦，咁啊。其實上一集嗰時我就同你講咗啦，我喺成都，咁麻煩 Lance 準備啦，我有兩張相係叫商場一同二嘅，咁咧就我發覺咧兩個商場一零一同零二，出咗通告之後啦，咁其實咧我點解咁講咧？點解俾兩張相睇下咧？咁啊其實咧我有感慨嘅，喺一個最喺成都最旺嘅地方咧，有兩個場竟然有截然不同嘅客流。咁好啦，咁一陣間如果出咗相兩張相嘅話，你咁咪慢慢細味一下，頭一張出零一先啦，咁跟住零二啦。咁我其實見到咧就話個差異喺邊度咧，就話識唔識經營，你有冇取悦個客，你有冇從個客嘅角度去諗佢需要咩咧？好明顯零一嗰張即係第一張咧就冇做到呢樣嘢啦。嗱，我唔係淨影片面嘅角度啊，我入過裏邊嘅了無生氣。除此之外咧，就裏邊啲人啲服務咧，咁其實都有幫我開門嘅。咁但係好大問題咧，佢好多啲裝潢啊，啲咁係非常之不便，係好唔 user friendly 嘅。而另外一個咧，係賣一啲有特色景，即係你一啲文化保育嘅靈異嗰個。我唔想同人賣廣告啦，但係就即係嗰個咧係而家成為成都嘅熱點嚟嘅。咁而家你睇到啦，咁變咗你要諗下，其實同。你想想有時候你說啊做生意好做人都好做打工都好，為什麼老闆升他不升你呢？那你要想想我要跟別人什麼不同，找不同之處，你要做出一些特點出來。這個也都是我不知道前幾集有沒有說過，沒什麼記性。那而第二那個商場還要厲害在什麼呢？我最近今次上去跟我半年前或者三個月前上去有一些不同了，他連隔離的住宅咧，佢都幫佢起咗一啲partition， 而令到佢咧望落去同個商場咧好協調嘅。咁呢啲可能佢要範本去做，但係唔理啦。但係做出嚟嘅效果就係話人哋去到呢個商呢個靚嗰個好行嗰個商場，好有特色，好有故事。其實咪就係同你去做 presentation 係一模一樣嘅故事嚟嘅。咁好啦，講開故事咧。咁我亦都要啊插一插有一個，琴日我見到一個麻煩阿 Lance 幫我準備頭先嗰位民主黨嘅兄弟，民主啊 ，OK 出咗啦嘛，我未出 ，OK， 咁呢個咧就我琴晚咧就經過灣仔啦，就見到呢位阿、 咩叫咩名啊？ 許志峰啊， 許志峰哥哥仔。咁咧就其實咧呢個我揾集我一定要講就係咩表達技巧。咁呢哥哥仔講咩咧？我大概模仿下佢通啦。各位街坊、各位觀眾，我係民主黨嘅許志峰。身為香港市民，我哋應該要申請做呢、這個選民，令到不平等嘅建制得到平衡。我哋要求嘅係公義，我為你爭取目標。哇！講真的，呢啲咁嘅通同埋咁嘅內容嘅貧乏，其實有陣時候我都好痛心。以前我都係投民主黨，但係我發覺原來佢哋咧膠化、老化。連新一代講嘢都咁嘅通，我其實真係好想行埋去同佢講。如果俾我講，我會拿住個麥。各位街坊、各位觀眾，你好，我係民主黨嘅許志峰。嗱，今日我落到嚟呢度咧，就唔係同大家講啲咩理念。可能你覺得民主同你隔得好遠，其實一啲都唔遠嘅，就好似今日大家有冇睇新聞啦？嗰、那個港珠澳大橋。123個人，平均一個人是80萬一個月。其實點解陳鑑林一定要剪布啊？就係因為佢想將啲利益就輸送俾呢班人。我講嘅，咁你咪將唔好意思啊，感冒。你要將一件活生生嘅事，當日發生嘅事，好新鮮嘅，例如今日。各位觀眾，唔係各位街坊，相信你成日搭飛機㗎啦。如果有一日你搭個飛機，原來裏面有炸彈嘅，死嘅你屋企人，你會點呢？啊，唔係賴得好遠㗎咋，因為今日香港就有個人啦，就利用啲特權，令到將自己一件行李唔需要經過安檢，由機場或者唔使經過嗰個當事人嘅安檢過去嘅。呢、這個係邊個啊？咪我哋嘅所謂梁特首咯，佢做嘅好事咯。我哋唔係要啲乜嘢優惠俾我哋啊！我哋要公義公道咋。如果佢都得嘅話，咁我想問啦，我得唔得咧？你得唔得啊，街坊？咁其實就拉到啲共鳴，同埋我聽過啲哥哥仔講嘢咧，冇抑揚頓挫，講嘢咧一個平音，即係聽到你咧係想即係啲教會咧，我唔係為你發佢，因為以前我聽教會咧，食完飯晏晝俾啲風扇吹兩吹咧喺度講。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咁喂，大佬，同一个音好平均，系想瞓觉。你带动唔到情绪，你激唔到人嘅 point， 同做生意一样啫嘛。你勾唔着人哋嘅痒处，我就想问你啦，你点攞到生意？你点攞到选票啊？系嘛？咁所以咧，呢度讲啦，民主党你需要揾个mentor 嘅话咧，咁我都唔介意，我唔会收你钱。不過真係好唔憤氣，點解即係你咁大嘅黨出嚟可以有啲咁嘅效果？好，呢位小朋友有咩問？ 嗱，既然你咁把炮啦，你可唔可以話一日去菜街嗌咪先？禮拜六，禮拜六禮拜日得唔得？ 嗱，其實咧，我落菜街嗌咪咧，我要首先我知道佢嘅理念先。 唔係啊，我哋其實救護團咧有支咪開放俾公眾嘅，我認識佢哋嘅。如果真係落去咧，講堅啊，睇下係咪落去先。禮拜六一日， 我要揾個 topic， 我要揾個 topic。我要示范下，咁你咪带上 YouTube 咯。如果你真系嗌咪咧，讲坚嘅时间咁啊，话俾大家知，或者话俾我知咯。我同啲救护团朋友倾倾，俾个时间你来嗌咪。 我最紧要咧就要揾个议题先。 好。 我个议题一定要系hit 中嗰个点，因为其实咧而家其实老实实啦，救护已经有少少我唔好话过时，而系话嗰种已经系捉唔到个时间。即係唔係嗰個時間？我覺得嗱，好緊要嘅 ，right time do the right thing。OK， 係持續嘅，我尊重你哋嗰種持續。但係即係如果過咗嘅話，有陣時我哋咪應該用另外一個角度，即係佢大佬套戲都叫智取威虎山啦。你對個敵人冇理由下下用一招嘅啫。 但另一個角度睇喎，佢呢個咪叫堅持咧？即係佢哋係代表一種精神，即係佢哋知道可能得有時最多得五有六有咁樣做，或者俾人打，但係我見到呢個堅持嚟嘅，好似有個唔爆得少少題外話啦。他被人打了幾鑊揸的士嘅，78歲，隻腳瘀曬，入醫院入咗4鑊，都出翻嚟啲咪硬症。 但係佢講嘅內容係咩啊？ 但係其實佢哋就唔係咁多咪手嘅，有幾個啦。其實有啲朋友，我有阿長哥啦，我嘅節目佢係咪手嚟，佢有時會講翻嗰陣時，譬如話港珠澳就講港珠澳，即係呢一排有啲咩熱啲嘅話題，佢就講嗰樣嘢咯。佢唔係淨係講即係一樣話題嘅。 冇問題啊。 係啊， 我其實我講真啦，我係屋企問題咁啊，即係唔想夜晚出街啫。我唔想夜晚出街啫。 哦， 我唔想夜晚禮拜六出街啫，而係。OK， 咁呢個唔再講啦，因為咧同生意好啲，咁我再可以同你傾。 嗱，咁有嗱，提翻啲網友先嗱，為咗即係啲網友好耐性等我哋即係喺度連 YouTube 啦，睇一睇啲咩嗱，阿邵倫啦，邵倫有個 Lenny Lee， 阿 Jean Horn， 仲有一個佢又問咧，可唔可以講個商場名喎？喺 YouTube 留言，開唔開得名啊？商場嗰度 開得名，其實一個就係叫做啊，唔叫 陶一嗰個， 渣嗰個唔識啊， 嗯， 渣嗰個唔記得啦，咁唔知咩會嘅，好嗰個叫太古里。 即係佢有個係誒有間 coffee shop 門口嗰個有啦， 啊嗰間渣嘅嗰間係，咁好間叫即係好多人嗰間叫太古里咯。咁其實咧，係多謝你咁提我，因為我有陣時睇唔切嘅。咁其實咧嗱，好傻啦，一個係港式管理加英國人管理， 嗯 ，OK， 太古好明顯啦 ，Swire 係一間咩啦，咁而隔離嗰間係啲純粹英國內人，佢哋誒可能我唔知啊，啲錢係咪以為洗黑錢啊諸如此類，所以咧咪有啲少少似香港零一咯個廣告。出咗街冇咗個 logo 都得嘅，喂大佬，嗱呢啲公關災難，阿 Joyce 同阿 Carmen 講，我唔再講啦。只要嗰件嘢你有冇用心，其實睇得出嘅。每一個細節其實客户係感受到嘅，去嗰個商場行得好愉快，冇簡單。我今日先同啲朋友講開，太古城嘅樓永遠都係值錢嘅。點解啊？人哋用料好，黃師傅都講過啦，一船船響太古嗰個船路度運過去。英國人相對嚟講，相對一下，會唔會咁受一套係嗰啲貪污啊啲咁樣？而嚇、啊、越中資嘅嘢越有貪污文化，咁做出嚟啲咩求求其其，可以啦，去，咁變咗啲嘢咧係 acumen 嚟嘅。OK， 生意一樣，你用幾多心落去，我話俾你知，你客户一定睇得到。好，仲有冇問題？冇嘅話，我繼續下一個啦。咁咧就另外啦，咁前言好多前言啊，今日好多前言就係話我覺得咧，著有時咧年青人咧，頭先講翻話我哋嘅聽眾年青人啦，咁希望年青人咧，你趁後生咧錯多啲。正如好似頭先阿 Lens 咁樣 ，OK， 唔係錯啦，係叫咗一種叫 error 啦。 嗯。 咁但係經過呢次之後咧，咁我哋知道哦，原來可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啲補救，所以盡快錯多啲。越後生創業，嗱當然啦，我會贊成你哋咧做兩三年嘢先，攞下經驗先，人生經驗。越低層又好，做乜都好，唔好揀一啲咧就手嘅工，最好咧就揀一啲咧唔好講錢，就純粹講你自己興趣同埋學到嘢先。咁然之後咧，到跟住到你做嘢嗰陣時咧，到你自己做生意嗰陣時咧，就相對嚟講會嚇贏啲。你寧願早錯啊定遲錯咁解啫嘛。不過講呢個世界冇遲冇早嘅。學啊啊唔知咪講啊有個人唔知啊邵逸夫50歲先搞 TVB 乜樣點？就雖然而家淪落到咁啦，但係響佢執政嗰陣時係黃金年代嚟嘅，咁香港都係最燦爛嘅時候，所以其實冇早冇遲。不過如果你想真係好啲嘅話，就真係盡快去記住錯。好啦，咁亦都咧就提一提啦。求呢幾日咧，我公司咧自己咧都做有啲嘢咧都錯咗嘅同事。咁原來咧，佢哋冇去做一啲咧叫 my practice 嘅嘢。my practice 呢樣嘢咧，咁我有前嗰幾集已經講過，有冇講過？好似有講啊，未講啊？用個腦去邊諗幻想 ？OK， 假設我要去外國做展覽會，我會用個腦諗啦。首先我要做咩啊？哦，首先上網買機票、買酒店，跟住就同政府問攞分定嘅手續，跟住填咗之後咧，跟住問清楚係咪真係有攞啊？當你諗錯，咦唔係喎，我應該問咗先至買機票喎。如果佢話對唔住啊，我哋滿咗額啦，今年咁你哦，今年原來冇嘅，咁你再考慮你再去唔去，冇分定嘅話，咁好啦。諗完之後，跟住諗啊，跟住我落機之後咧，我要搭咩車去目的地咧？跟住我件貨點樣運去現場做擺展架咧？每一個細節你都要諗。我都領過嘢，我曾經試過寄一啲 catalog， 我上一集都講過啦，寄咗18,000。哇！真係比那尺到上雲精，係嘛？原來根本去到都派唔曬嘅。其實你去展覽會咯，你只係講真，你預500份好咯，頂籠。但其實而家唔使噶啦，印張細細啲嘅卡嚇，或者 CD 又好，乜都好，有自己嘅 website， 擺曬落 website 啦，唔好講咁多呢啲嘢啦，係嘛？所以 my practice， 即係話喺腦裏邊做一次 rehearsal。我以前呢個做法係運動學翻嚟嘅，我個都係個紐西蘭教練教我咁做。而家我運用喺做生意或者做人都好啦，或者做一件事都好，一個 project 都好，我都會先用個腦諗咗先。嗱呢個話俾你知，香港好少人提過，我問過好多人都冇話冇呢種嘅訓練。但係呢種訓練對你或者你聽住我大恩講，受用一生。我最中意講呢句啦，受用一生。同學打倉頡一樣。你學咗之後就永遠係你噶啦，因為咧你咁諗之後咧，你成個步驟咧有好多嘢咧，根本就喺度重複、喺度重演。呢啲係外國人先會飲，咁呢個係我哋好可惜，我哋中。咁頭先咧，我都同其他啲我哋啲主持講啦，咁呢、這個提下話少少啦。咁其實中國人有好多嘢都冇學嘅，例如話溝通啊。喂，香港點解啲教育唔講溝通咧？所以我一集我一定會講溝通，你放心，我一定講，可能下一集添。咁必須要添啦，咁啊，另外啦就之前我介紹嗰本書咧取捨，咁咧咁啊嗱，咁變咗咧取捨呢啲咧又係你哋要咧去諗下呢樣生意做唔做一個，或者個產品嘅方向邊度，咁其實取捨咧冇嘅，其實在於咩咧？你自己勤力嘅啫，勤力咩咧？好似話我琴日問我老婆，你寧願要個吸塵機。是無線冇咁強嘅吸力，定要個有線好強吸力嘅咧？咁咪揀咗你揀咩啊？ 我揀就吸力強有線嘅。 OK， 我老婆揀無線。 嗯。 OK， 咁呢、這個咁你呢今次呢、這個咁啊一比一啦，咁啊難言不切嘅。咁唔緊要。咁其實咧呢、這個我從呢啲咧，咁我會做一個即係平時我都會多做呢啲咁嘅訓練嘅。當每一個人就係你嘅老師，然之後咁問，因為。你越去八卦，越去同去即係同人去分享呢啲你所諗嘅嘢，然之後咧得到嘅答案咧，往往會係令到你有所提升。咁另外一個好啦，咁啊殺入正題啦。咁啊，因為今日唔好意思啊，遲咗開始，咁啊，所以希望可能今日都要補下鐘。咁啊，頭先我講啦，危轉機，咁啊。出現咗問題啦，咁咩叫危先？咁啊，好似頭先咁樣，但系我就通常咧，我就會面對危嗰陣時、危險嗰陣時咧，我會都會傷心嘅。我都係人，我都有 emotion 嘅，即系我都會唔開心啊啲咁樣。咁跟住咧，我就會開始諗下啦，我點可以將呢樣嘢化為另外一種嘅生機咧？嗱，呢個係。我呢度咧列咗二四六八十一度，十一個例子。咁我希望唔好重複啦嚇。咁啊，第一個我想分享大家咧就係咩咧？我前嗰排咧，大家如果你睇好睇舊少啲嘅話咧，你見到我隻眼咧曾經有事，跟住醫生咧就同我做手術嗰陣時咧就 check 到原來我心臟都有事，幾我食緊藥噶。咁啊好啦，心臟有事，一個危嚟啦嚇。OK， 咁原來咧。咁醫生同我講，佢話咧，你咧就盡量咧啲嘢咧唔好大起大落，因為點解？其實我唔想去菜街咧，唔係唔想，因為咧我擔心咧自己咧，我呢啲咧我比你以前更激，我驚我上頭，啪啪啪會影響我個心臟。但係咧，我就而家試下咧當一個 practice， 心平氣和，試下將一啲唔係自己嘅人拉埋嚟我哋嗰度。所以嗰日咧我就會用抑揚頓挫，但係咧。我希望就講說話中有理去講呢件嘢。咁講翻心臟啦。咁醫生咁同講之後咧，我講個神奇嘢俾你知喎。咁於是咧，我就好多嘢咧睇開咗，例如話生意啊，所有啲嘢咧，但係得嚟嘅效果咧，例如話我同我老婆嘅關係啦，佢好多時咧做一啲嘢咧，逆我或者我嚟講覺得唔順超嘅。以前咯，可能我都會，就算我嗰日唔爆嘅話咧。我跟住都會爆翻，話俾佢知，叭叭叭。而家就唔係，我會多一份諒解，心平氣和諗下件事，然之後佢結果咧，而家相對嚟講好咗嘅關係。另外不嬲都冇乜嘢啦，咁可能更好咯，感覺到微妙嘅變化。咁另外咧就講生意啦，我咧就變咗咧，好多時咧啲客同我講話，喂好貴喎，咁我以前咧就會死掠嘅。唉，做啦做啦，望做到。咁今日咧有個啊韓籍嘅美女，咁啊喺上海同我傾咗幾日噶啦，我價俾佢已經好低噶啦。 因為咧，我覺得佢我想試下做下啦咁啊。咁咧，佢再問咧，咁我覺得已經到咗個 button line 嘅。我淨咧以前嘅話，我淨會即係你唔做算啦咁樣。而家唔係，我話唔緊要啦。你不如揾下邊個，我介紹你做啦 ，refer 你去做啦。佢好平嘅啫，我做唔到你呢啲，我個 standard 我唔係呢啲 standard。神奇嘅事發生啦，唔係一次嘅啦，啲客反而翻翻轉頭揾我。嗱，佢嗰位得兩個 case 啊，咁我話俾你知，因為咧有啲嘢咧，冥冥中咧有啲嘢係你就係、是、你嘅，我唔係話唔爭取啊。當我爭取到某個點嗰陣時咧，我開始會覺得我冇必要再壓低自己嘅價錢去迎合你啦。咁而我都因為我自己身體健康問題，我不如咧就正正我就唔同你爭論。我話唉，咁算啦，唔緊要啦，你做啦，唔好唔上心。嗱，我唔上心嘅意思唔係話唔關注個客啊。我最近我想即係都想揾啲人幫手做嘢。咁其實我個論點，我有一個重點就係話，我希望幫我手做嘢嘅人係要用心對個客，唔係表示我唔盡心，而係話。好像我剛才講報價階段，藝變咗機，原來佢接受咗一個我有錢賺嘅價。OK， 之前可能我賺少好多，我都做，但而家反而我就咁樣啦。第二個咧，就頭先同我開頭講點解我要做呢個生意好啲，我係真係好想年青人係能夠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想像力。嗱，你見到十年呢套戲，你睇下越鬧越高票房，呢個咪危轉機咯。其實只要你做嘅嘢係你相信，同埋你自己覺得你依樣嘢係經過你深思熟慮要做嘅話，即刻去做。以前有隻煙仔咧個廣告幾好嘅，應想做就去做，甚至改咗叫應做就去做。咁其實我中意第一個 slogan 多啲嘅，想就去做。當然啦，一樣嘢要係合情合理合法啦，嚇。咁我唔係好似啲藍絲咁樣，嗰頭叫人合法，嗰頭打完人就冇事啊！嚇，嗰頭攞件炸彈上架飛機度又得啊！啲咁樣嚇，嗰頭我批咗一啲天價工程出嚟，我唔係呢啲，我真係要合情合理合法，我要係咁樣去即係去解讀，想做就去做。講翻呢度先，政講頭先我講有啲關於政治啦，咁啊講翻咁啊六八九嘅時候都講話咩一路一大。咁我可以同你講啦，你以為呢個機啊，呢個藝嚟噶。不過咁，因為點解咁講咧？我俾你知啊，呢啲一路一帶有好嘢唔會益你啦。同埋我響成都度有個小故事嘅，個的士司機啊幾清晰啊，佢話：什麼一路一帶騙人啊，全都是丟咗大海，全即係話啲錢啊掉出去摸翻嚟嘅。我跟住淨讚佢話：你睇得好通透。很多大陸人就用了一種心態，就覺得哇好威啊，弘揚國威，我而家幫到啲巴基斯坦啊，嚇啊咩啊亞塞拜疆啊啲人，一路一帶嘅啲原草絲路嗰啲咁樣。反而佢好冷靜，我可以好負責咁同你講，一路一帶就算有著數都唔 Q 到你，因為你唔係權貴，因為你唔係建制派嘅人。我又想問下你啊，你投唔投到都26萬做一個咁嘅單車鎖？你投到你話我知啊，你投唔投多陣時？ 馬騮有都投到嘅可能， 未必會啦。你揚咗啦個樣， 哎呀， 係嘛？所以咧，但係咁又嗰句，如果你真係想舐到呢啲嗱，其實我咧就冇咩，我好開心嘅。如果我賺到建制派錢咧，我仲開心。你喺你敵人度吸到血喎，哇！嗰種滿足感幾好啊！我就唔係咁含左膠嗰啲叫，即係嗰啲咁嘅話啊，我唔同大陸做生意嘅。喂，我唔係欺你嘅，我有嘢俾你的，我付出嘅、啊。所以咧，我呢度都順便答埋一個網友問我：你上大陸使唔使飲酒啊？啊，咁你應該知答案嘅咯。 你啊，睇下先，我啊試過又要飲嘅。 你試過飲嘅？ 點講啊？我唔得啦，唔得嘅。個大佬教我係咩？你不能這樣說，我不能再喝，你要說，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嗱， 咁先俾你飲，咁先停可以。 我咧就因為自己身體問題啦，就算冇嗰陣時咧，我都諗定噶啦。如果我真係有咁問我嘅話咧，嗱，我教一教嗰啲網友啦，要你飲嘅話，你同佢講，我係定張假嘅醫生紙，英文嘅，佢唔識睇噶啦，十個咧有12個唔識睇英文嘅，嗱，即係唔係得罪講句啊，即係有時我接觸嗰啲咧， OK？就算識嘅話，咪點都真真地啦，上網 download 好點到啦，俾佢睇，樣樣俾睇。我醫生話咧，我唔飲得酒㗎，飲酒我會死嘅。尤其是對張四十幾度嗰啲嚟，咁咧其實咧我都講少少分享下經驗啦。我試過一次喺杭州，有個客第一句就挑我機㗎啦。我們中國對 講錯嘢啦， 對你們香港那麼好。啊！又叫你们啊，又给生意你们做。我话嗱，首先我就等等停，我系嚟同你讲生意嘅。如果你讲呢啲形而上讲政治嘅话咧，我慢慢陪你讲。你继续讲嘅话，我就落车。嗱，其实你话点解你咁串啊？咁又嗰句咯，因为你自己有自己嘅实力，或者你唔自在啲钱，我唔系好多钱，嘢话。錢你要賺得有度，要唔好委屈自己。正如好似嗰位哥哥仔咁講，一講之後，跟住我話夠啦，跟住佢哋都好求我啲工程做，真係我鄙視佢哋。結果呢間公司真係會抄我哋啲嘢，攞咗我哋嗰啲 PowerPoint， 然之後話係佢哋做啲 job reference 啊啲咁樣，我冇睇錯啦。咁所以有陣時啲嘢咧，嗰啲脈搏係摸到嘅，佢係嗰類人就係嗰類人嘅。OK， 講翻一路一帶啦。咁所以咧，所以飲酒嗰度答咗咯，都 其實有啲之前你講過有朋友教我咧，代嗰啲係嗰啲叫咩？嗰啲係糖嗰啲擺落去咧，扮係藥丸咯，咁會順利啦。 諸如此類啦，你攞好多藥丸佢唔識噶嘛，係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要嘅，即係其實保護自己啫嘛。咁同埋我有個理論嘅，我頭先食飯同阿 Lens 講，我會問佢道理嚟嘅啫。我問我嗰位就係嗰大陸先生話：，喂，究竟你係買我嘅產品啦？定係買我同你飲酒先？嗱，你同我買我飲酒嘅得，我請個小姐嚟陪你飲。或者，如果我今晚飲醉咗，我聽日點同你開會咧？聽日做事噶咯喎。咁我都明白有陣時咧，朋友咧佢真係熱情，就唔係一種生意上應酬。咁啤酒我飲兩杯嘅，我亦都唔會拒人於千里之外。OK， 呢個做像朋友都好，唔好話嗰個咩人。我從來都係崇優嘅，我同陶傑一樣嘅啫，我崇優嘅啫，我唔理你係咩人。OK， 我都會同你飲。好啦，咁啊讲翻啦，一路一大啲咁样，其实引翻我头先所讲嘅嘢就系话，你自己一定有一啲必杀技。点咧？我大家分享个经验啦，就系话你响现有嘅啲制度，即系一啲咁嘅，例如话喺产品里边，你真系只要真系唔食饭，你唔屙屎，你都要或者俗啲都要讲，你唔屙屎啊，唔屙屎，你都要谂啊，我有乜嘢可以将呢件嘢增值？我無端端賣一個，其實嗱，我咁得戚講，因為其實我啱啱又諗一件嘢出嚟，新產品嚟嘅，係將一啲傳統嘅嘢顛覆，加少少嘢顛覆曬。咁當然啦，呢個係要憑你經驗啦，同你嘅創意。所以咧，我頭先都所講，年青人一定要錯，你唔錯嘅話，你唔知咩叫啱，唔好怕錯，同埋你一定要說服你父母。如果你係父母嘅話，你一定要容許呢個仔女錯。佢唔錯過，我見到中國好多父母咧唔容許錯嘅，包括咩咧？我今日先啱見到，即係好失望嗰啲聖坡門口，啊，首先係孭住曬，幫佢孭曬書包啦，咁呢啲啊幫佢責任攞咗啦，跟住跌咗落地下，跟住扶翻佢起身就抱。喂，大佬你自己跌低錯嘅一種嚟噶嘛？你咪學識點去自己行翻起身咯。唔係㗎，而家啲父母扶翻起身，哎呀！地下唔好，哎呀，张台唔好，哎呀，衰衰啊，台衰衰啊，咁样。话俾你知啊，呢啲咁嘅行为只会令到佢哋啲咩话，唔关我事，关占中事。赌场唔好啊，生占中事，乜都关占中事。吓、啊，咁啊变咗冇独立思考咯。你唔谂下打贪，巴拿马吓、啊、出咗咁多 document 出嚟。嚇、啊！遲啲仲死得快，話俾你知，仲亂啊！嗰、那個就因為呢啲嘢，你唔諗下獨立思考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講乜都好，你喺你傳統行業嚟講，我嗱我同我試過同我一個親戚啦，唔孤位其名，費事啊！雖然佢唔睇，我幾討厭佢啊！講咗句説話，做會計都唔使做有創意噶啦，梗係錯啦！做會計啲創意唔一定係喺盤數度做創意噶嘛，咁雖然大陸好多創意啊！啲帳，但係你可以諗下，啲人嚟到你公司好悶，你俾啲音樂佢聽得唔得啊？佢坐喺度等你嗰陣時候，或者俾個遊戲機佢打下啦， 呢咪創意咯，令到佢有啲賓至如歸。我嚟到你會計師樓，我等你，我一種樂趣嚟嘅，係嘛？咁其實呢啲咧，所以你會發覺我嚟緊講好多嘢都係同創意有關。咁啦，咁啊，創到呢度咧，咁啊，暫時呢一節就呢度先。咁一陣嚟緊，我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生意好啲。